月十五号嘅骚动音乐。 Hello， 我系宾神， 我系波，我系波城。 唔系，我觉得咧，都真嘅。我觉得我讲嘢要慢翻少少，因为有时咧，我同你咪会讲嘢讲得兴奋得滞咧，有时系会太快啊。 系， 咁太快又都有啲嘢唔好嘅。就是有時人哋聽唔清楚啦， 係，同埋我哋又隔咗個口罩啦， 係啦，咬又咬得唔係好清楚，咁所以由今日開始，我決定講嘢要慢翻少少。 好啊，我哋一齊做慢動作。 都因為咧，琴日同啲朋友食開飯，咁即係直間都有啲朋友會聽下我哋做下節目咁樣，佢話。啊，其實平時聽你出嚟食飯傾偈咧，都好清晰嘅。咁但係唔知點解有時咧，你開麥一講嘢好快咧，就聽得唔清楚啦。 興奮啊， 係啦，或者你突然出現咗啲懶音，係你平時唔會出現咁。咁、 哦、 所以我由今日開始要戒甩講嘢太快太興奮呢個壞習慣。 係。好 系啦，咁啊， 戒甩坏习惯 系啦， 非常之。 但系咧，坏习惯呢啲咧，我要改啦。同时间咧，我觉得身边有啲朋友都要改嘅。有一样现象，我真系好想问下你，因为我同你都算系多common friend 噶嘛。 系， 我连英文都要咬得正少少。系啦，咁咧我同你 common friend 之间咧，都系一啲中意揸下車啊，中意玩下玩具交收下嘅人啦、啊，咁 其實我哋算係異類， 係啦， 我哋玩嘅圈子裏面係冇揸車嘅人， 係啦咁樣樣。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察覺到，但係我察覺到咧係咧，我身邊有好多朋友揸車嘅朋友咧，特別係佢哋係揸車嘅人咧，係容易過容易遲到過唔揸車嘅人嘅。 同意的 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的。 是。 首先第一就是个目的地他要找地方泊车。 嗯。 有阵时是意料之外就这么耐的。 是。 是。即是如果你快起上嚟，一去到就拍到啦。即係假設廣播道，你嚟到有標位，一嚟 咁就好啲啦， 好快啦。 係。 但係如果嗰日晏晝嚟到廣播道，成條廣播道啊、馬可尼道嗰啲全部滿曬嘅話咧，咁你就企咗喺度啦。咁我究竟要拍去邊度咧？如果我拍翻落去我當樂富，或者九龍塘， 又要行翻上嚟， 要轉車上翻嚟，咁個時間就多好多啦。 係啦，所以即係如果你想快嘅話咧，你。分分钟又要搭的士上嚟，咁又变咗嘥钱啊嘛！咁你揸车嚟做乜嘢啊？系咪先？ 同埋正常，如果我揸车都系啦，我预时间，我梗系预到啱啱好或者早几分钟咯，而唔会预早三四个字啊！ 系， 因为揸得车就系分秒必争。 我，哎呀！你讲起呢样嘢咧，突然我谂起啊，即系我想分享一样嘢，就系、是、之前约咗一个朋友去食晚饭，咁啊去打边炉啦，咁啊直间咧，你都知道打边炉而家即系其实好早就完结噶啦嘛，即系十点钟就已经清场噶啦嘛，咁你都知道打边炉你透得个炉嚟落得啲材料嚟，其实都好硬噶啦，系咪先？即系而家打边炉都几赶下，我觉得咁跟住有一次约咗个朋友去打边炉，然后呢佢就揸车嚟嘅。咁但係佢因为嗰日有少少工作在身啦，咁佢话啊你哋食住等啦，我转头揸车过嚟，咁你就会諗住啊都 OK 啦，咁佢揸车过嚟会好快啦咁样。一路食一路食，八点钟未见人 ，OK 都仲有两粒钟啊，系咪先？咁然后再望一望，食住食住，九点钟噶咯，仲未出现嘅。咁啊，打俾个朋友问一下，喂，点啊？你去到边啊？九点咯、哦， 原来系佢，我第一下都未醒起系边个，觉得好熟。你啱啱讲到个位，我就记得啦。 系啦，咁啊，个姐姐又话，喂，你个朋友到唔到噶？我好担心你哋食唔晒咁样。咁然后九点钟都未出现，佢话打俾佢。唉，泊车啊，找不到位泊车啊，转极各位都冇位泊啊。 但你知佢已经系喺附近，咁所以姐姐系嗰次我都喺度，因为而家讲到呢样，我就知系同一单嘢。 我仲谂住扮话唔系一齐食嗰次，费事嗰个人知添。 唔紧要啦，你讲到头先， 你知唔知佢有听我哋做节目噶？ 系啊，我哋唔开你名咪得咯，唔使惊嘅。 系啊， 咁跟住我好记得系。当佢话泊紧车，咁你知道佢已经喺附近噶啦，其实，咁亦都因为真系要准时十点钟就清场，咁姐姐亦都话， 你哋需唔需要加單啊？因為 last order 啦。 係。 咁個尷尬情況咧，就我哋台面上嘅其實已經食得七七八八。 嗯嗯。 咁而個肚其實仲有空間，因為咧諗住食慢少少，等埋佢嚟到，我哋再加餸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其實佢已經喺附近，亦都last order。咁咪嗌定啦，諗住，咁所以就嗌咗喺度啦，係啦，真係盡情地再嗌。 我嗰下仲要話，唉，佢好肚餓啊，成日都冇食過嘢，車兩碟肥牛落嚟， 係， 即係話大肥牛喎，好大碟噶喎，你哋幾個人食唔食得曬嘅？ 得㗎， 佢好中意食肥牛㗎，你擺上嚟啦咁樣。咁然後最初都好有信心，覺得一定食得曬嘅。 後屘我哋自己都開始甩水啦， 去到九點半開始個人失去信心。九点半，十点钟要收嘢，跟住然后九点半终于出现啦， 即系有半个钟头打个边炉， 系啦，咁然后我哋就好猛烈咁样车晒啲肥牛啊，嗰啲仲有啲咩啊？猪 牛排、 猪肠啊，嗰啲嘢 都有啦， 乜都有，咁样车晒落去个煲度， 所以其实我估佢应该唔饱嘅， 系啊， 而我哋个重点系咩？个结尾系我哋照取嘅。 照咩啊？ 照除咯。 哦，唉，梗系啦。 食半个钟，可能食嘅嘢唔多，但系我哋照除。 唔系，系咪？同埋重点系咩？重点系餐饭好似系佢约噶嘛，系嘛？ 佢有份啊！ 佢有份约嘅， 第一日啦。 OK， 呢个系一个即系关于揸车 系 真嘅。 系 今日我又发生咗一件事。 OK， 呢一个当事人唔开名，亦都系阿斌嘅我哋嘅共同朋友。 开名都唔怕啦，我成日都 闹 佢。 冇啦，费事啦， 有名有姓咁样。 系啦，人哋。 哎呀， 话说我就前排同佢一齐订咗 figure。 OK， 订咗即鬼面， 即系都系玩玩具嘅人。 系啦 ，OK， 系啦，又收窄咗好多啦。咁唔系你哋即时谂嗰个，系啦，唔系姓黄嘅，亦都唔系姓尹嘅。 OK。 咁我哋一齐就买咗个 figure， 因为我订开就问佢使唔使，咁佢要啊，咁我就订咗两只，寻晚就收到啦，咁我就半夜影咗张相俾佢，就话 baby， 你嘅礼物到啦， 你同佢亲密到咁嘅，我都未，我同佢识咗咁多年都未嗌佢 baby， 唔知我好中意咁样嗌，你见我 send 俾你都话 thanks baby 咁样，加个石石 咁 样， 咁啊系， 系啦，有时中意玩呢啲啦，咁我寻晚就 send 个 message 俾佢话。baby 禮物到咗啦，咁整个心心咁，跟住哇正啊，咁样跟住就约交收， 系 跟住就类似讲嗰个时间啦，咁本身我就话唔好喺即系公司交，即系我唔会拎翻嚟公司，然后佢上嚟攞，系啦，因为 即系直接喺出边交收就方便啲啦， 因为我印象中佢好似公司就系喺观塘区， 系冇错， 系啦，咁我就问佢系你几时会出嚟观塘？咁基本上日日都会噶啦，因为要翻工 吓， 咁就太好啦，咁就约今日就交收啦。 系， 因为我话虽然我喺公司嘅时间一定系长过屋企，咁但系如果约到实一个时间，其实屋企交收方便啲，佢唔使特登兜过嚟。 系， 咁我约咗今日就两点钟， 系 啦，我就话两点啦，喺屋企楼下交收啦， 即系你屋企楼， 屋企楼下交收，因为。佢揸车噶嘛， 系 揸车嘛， 本身呢个谂法咧，我觉得系聪明， 正常啊， 系啦，即系都可以懒下懒下啦，咁样。 系啊，咁你有车，咁梗系你喐好过我喐啦。咁于是乎，今日去到两点，我都预唔会准时，冇乜所谓嘅。咁我都喺屋企做嘢，去到两点二三到，冇乜反应啦。咁啊 send 个 message 问佢 ，yo， 你喺咩位置啊？ 咩环境啊？ 系啦，咁跟住就冇反应。唔紧要，意料之内 系， 因为佢同佢啲 friend 一样都系咁样嘅， 正常嘅。同埋你嗰个钟数系有啲早嘅， 系，因为佢话唔知二至七会喺观塘做嘢，咁唔紧要，两点三冇铺头都唔紧要啦。咁啊，跟住两点半就再 message 佢，因为我开始肚饿，我究竟落唔落去食嘢好 咧？系 因为如果食嘢你又到嘅话，我好难同你交收噶嘛。 冇所谓噶，佢咪揸车去你食嘢嗰度揾你啫。 都喺楼下，咁但系譬如我食紧，咁佢又要喺度等， 系 好烦啦。 有啲频能嘅又。 咁我就问佢 Where are you 咁样，跟住佢复咗我 Yo， 跟住都系唔讲重点噶嘛，佢中意 系啦，即系我前头 Yo 完佢，我会即刻话俾你听咩事。 系啊， 跟住佢 Yo， 佢隔咗半个钟之后 Yo， 系啊 ，Yo 完之后咧。冇再覆后面，其实我唔系真系想你喐我咧。 其实我都系想要个答案啫。 你话 你既然喐一句半粒钟先覆我，不如你直接俾个答案我啊。 系咯，定系有个地方叫喐我唔知啊咁样。 大哥，嗰啲咩 You Hold Time 嗰啲噶嘛，嗰啲咁You完，其實本身冇乜嘢嘅，但佢You完我之後唔復嗰下嬲嘛，你又唔講重點，你又復到我，即係你呢下得閒啦，你直接講啦咁。 係啊，但係通常佢咧本身係諗住咧You完你咧，佢本身係諗住有空檔復你嘅，但係咧佢通常咧一擺低部手機做緊第二樣嘢嘅時候，或者有第二個人 message 佢嘅時候咧，佢轉個頭就唔記得噶啦。 我都明嘅，有时我都会，只不过喺嗰一刻，如果你只有一个 message 嘅机会，你唔系应该 send 个 U 字， 系 你应该 send 个答案， 系啦，即系到唔到半粒钟后到， 系 你出门口你都讲一句， 或者六个 voice message， 喂做紧嘢 ，sorry 或者咩都好，定点都好啦，因为有阵时都会啊，你大家都可能会有机会收过啲 message， 就系朋友啊、工作上做嘢来往嘅人，佢会 send 个 hi 过嚟，但系佢 send 完之后。如果你未复佢咧，佢系唔会讲佢想讲啲咩嘅。呢个系有趣， 系啊，冇错。 其实可以直接 follow 一 hi 明嘅，系一个礼貌嘅打招呼。咁、但系当我睇嘅时候，其实我会想知道你揾我做咩？呢、這个就系 message 嗰个特别之处 啊。 系啊，唔使搞咁多嘢啦。 冇错， 你 hi 完咪直接讲咯。 系啊， 咁有时候就要你 hi 翻佢咯。hi 咩事咁样？咁你问完咩事之后，可能对方未必会答你个，系啦， 系啦。又摆半粒钟啦， 呢个都系成日同啲朋友之间讨论嘅话题嘅，系啦。 跟住然后结果你哋成个 message 嘅对话就系 yo yo hi yo 咁样咯，都未到重点咯。咁最后点咧？ 最后佢话哦开紧会，未得闲，我哋再约时间啦。 唉， 所以冇啊，我第一次同佢交收， 你识佢太少啦， 太少啦， 你对多啲佢，你就知噶啦。其实系一个福利嘅约佢。 因为我平时见佢嘅时候都系有啲吃喝玩乐时候，好少即系有啲交收状况。然后我翻嚟同阿斌讲嘅时候，佢话正常啊，个人系咁啊，咁样。 佢唔系咁，我惊啊。 所以经过呢件事之后，我知道唔好乱咁相信人哋嗰啲约实咗嗰啲时间，特别揸车嗰啲人。 不相信别人。怎可教出我心，将一位真我笼里囚禁，谁有妄想走近，不相信未来，才埋没感情不稀罕去被爱，如何避免没有大结局有伤害，其实我期待着爱情相当固执，太小心还是太聪明，偏偏错失怕是谁，情为习惯地天天对着放不开，才突发消失，承认我提防着自成一天变质，自信心头上有光环，始终怕黑带着痛，长期在变脸，开心笑着，但暗中绝拥，谁没有秘密，不相信别人，天生这么敏感，将一些感觉情绪囚禁，唯独让你走近，不相信未来，才埋没感情不敢英勇地爱，如何令到沉痛大结局会变改，其实我期待着爱情相当固执，太小心还是太聪明，偏偏错失怕是谁，成为习惯地天天对着放不开，才突破消失，承认我提防着自成一天变真，自信心头上有光环，始终怕黑带着痛，长期在变脸，开心笑着，但暗中绝入，谁没有秘密，其实我期待着爱情相当固执， 太小心，还是太聪明，偏偏错生怕是谁，成为习惯地天天对着，放不开才突破。 谷之乔嘅派台歌叫做《不相信别人》， 我决定要将呢段剪翻俾你嗰个朋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入境处宣布下星期二起扩大至容易服务范围，除了经网上递交的续聘外籍家庭佣工签证申请之外，亦都将会适用于透过邮递或者投递箱递交的同类申请，进一步方便为外佣办证人士。发言人话，自容易服务自今年3月5日推出至到上星期，系去到上个月底，共有超过21,500宗嘅续聘外佣签证申请，使用有关服务缴付签证费同埋领取签证标签。以网上方式申请续聘外佣签证嘅比例，由服务推出前嘅大约1.5%上升大约1倍至到近30%，反映公众对新服务反应正面。有关服务初期只是适用于经网上递交的续聘外佣签证申请，办证人士在申请获批之后，可以选择以不同方式缴付签证费，并以邮递方式领取签证，无需亲身到入境处的办事处办理有关的手续。本港今日冇新增嘅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继今个星期一之后，今个月第二次零确诊。累计确诊个案11,955宗，初步确诊个案少过5宗。另外，由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营运，今个月12日由德国法兰克福抵港嘅航班 LH796，一名嘅乘客经抵港检测确诊，同埋有2名乘客未能够符合有关规管跨境交通工具同到港者规例嘅指明条件。卫生署决定禁止有关公司营运嘅客机喺今个月16至29日期间从法兰克福抵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一定不会修订防止贿赂条例，将第三条和第八条适用于特首。她说自己曾经在竞选和上任的时候承诺修例，但是并没有做，亦都不会做，相信未来的特首亦都不应该做。在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林郑月娥说，修例是冲着行政长官的宪制地位，特首是向中央负责的官员，代表整个特区，某程度上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之上。他又说，过去20多年有不同法例通过，想不断削弱行政长官的地位，令到特首不能够主导宪制体制，不能够符合向中央负责的宪制责任。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暴雨成灾，洪水冲毁多栋的房屋，造成至少6人死亡，几十人失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的警方说，当地有4人死亡，大约50人被困在屋顶等待救援。在舒尔德村一共有6栋的房屋倒塌，导致多人失踪。另外一名82岁的男子在被洪水淹没的地牢跌亲之后死亡。洪水影响邻国比利时，当局警告东部城市列日一条的河道将会泛滥，主要的高速公路被淹没，铁路交通亦都暂停。当局呼吁民众做好预防措施。在荷兰南部城市法尔肯堡，当局忧虑洪水威胁民众，连夜疏散一间疗养院内的住院人士。

要剩下嘅你嘅一再暧昧游戏。 好说他， 不枉痴心。 I love you right， 苟且痴心。 对照这刻，我不怕分身，削骨怕只怕真爱，眼睛会带我抵返一生。 I'm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I'm long to be full for you， 天再黑不颤抖。 床到床尾酝酿住一场我同你嘅戏， 即将准备上场试 剑，或者我唔叻 ，OK 转移阵地， 准备 protect your neck， 你嘅温度就由我嘅遥控任意调校， 要你每一寸肌肤准备我任意调校， 你痴心逼我妄想，随步你嘅足印就系我嘅方向，流离于迷离嘅游戏，要摆脱解决问题都会随住你嘅笑语一日熄灭， 细雨大风渗透你嘅色香，未明运作弄，最生梦死要触摸你嘅美， 对照这刻我不怕分。身碎骨怕自拔睁开眼睛会带我抵返现实 I'm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I'm long to be full for you 天再黑不颤抖拥抱这刻我不想放手 雨水就落渐聚夜幕是谁带点寂寞不信极落 拉一两音乐单位之后，他就 remix 自己的作品。啱啱听过 No For Friday 的作品叫《雨中游戏2021》，嗰种面对自己过去，好像望翻初恋一样。 想似你眼神，又是四个雨淋，狂妄又灰暗，叫世界剧震。迷上是你笑容，又似掉进黑缝，随性又放纵，世界太难懂。几多的过去以后跌进了夜幕后、哦哦、不想讲过去以后错过了别回眸为着还未带头怀头冷暖高飞远走同路高飞远走去烟多些污秽还未望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爱更多的荒谬冤枉你抱抱我身体我来吻吻你嘴巴你来搔搔我双手然后上游上游就是高飞远走然后于风雨中远走为着还未带头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同意抛出身后时日上游上游就地轻率远走狂热冲破你手远走迷上夜半马路和你踏上旅途无处觅劝告暗角里漫步迷上密闭国度和你尽变如无无从地杀野那个要祈祷怎么知会有以后擦破了夜尽后烟雨飘散去以后错过了别回眸为着还未带头怀头冷暖高飞远走同路高飞远走去念多些污秽还未望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爱更多的荒谬喧哗之间你抱抱我身体我来吻吻你嘴巴你来搔搔我双手然后上游上游就是高飞远走然后于风雨中远走未带头 special 啊，继续同小童联手打造紧年少轻狂。呢一种年少嘅狂咧，我觉得系一种对自己欲望嘅一种放任。细个嘅时候欲望又会有，大个都会有。分别在于细个嘅时候，你唔会理佢，由佢走出嚟。 呼喊、赤膊、挽留，身体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色筋膜发光。 欲望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就好像这首作品一样，都是因为欲望先出现，就是因为 Misha 很想挑战自己做一首跳舞歌，所以就衍生了这首歌的出现。Misha 呢首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怪物深受 version》。反正人都系冇完美噶啦，咁所以接受啊。最紧要知道点样运用自己嘅灵觉。 我将我搞笑都埋藏，固执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为和，笑笑反正是我自我，搞笑将你太多，你会厌倦我，这里得翻我几个，就像平日过，要尽笑地唱歌，迷妹不爽，鸡蛋气势掉我。Don't you know? 遗忘，翻滚心血是我自我，将我搞笑都埋藏，保证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为过，小丑反正是我自我。信念最好，给你知道才滋味发毛，要尽快把握有限期，尽超地率继续肥，弄尽笑声有效期，快快发挥辣貌力，小丑独当一方，为迷离帮一波突破，麻烦不了魔火，又或只下装继续奔波，约定发过慢慢之前突破，释放表态不提防，快未奔塔推倒释放，只怕确信因遗忘，发光心血是我自我，将我搞笑都埋藏，保证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为和，小丑反正是我自我，想自己唱歌为何姑娘都会出走厕所，感到好似捉迷藏，今天感觉没法避过，都为第四位流浪，一秒触发开心更多，不会合作都如何，天生真我是个突破。 他们 error， 我们不错。他们好好的示范，有些事趁后生做的。不要老了先后悔。年轻的狂就由他发泄出来啦。新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Uncle， 唯独经典八十最好，避免叫声 Uncle， 万人爱慕，青春到此啦 Uncle， 怀念你。See you。 啱啱听我嗰首咧，作词有林伟峰自己啦，作曲编曲监制有何炳顺嘅。我觉得唔单止 Uncle 会中意怀旧，其实而家后生嘅都会。所以令到好多嘅音乐风格都会有少少呢啲味道喺里面，就好似冯允谦嘅新派台作品一样，都有少少怀旧嘅质地嘅。 和你被背负着并沉进睡，无处心安，莫从顾虑，记忆跟我同居。遮掩过某疤痕，某天回归，相恋过已被咬碎，全副武装无视解体。那伤口却更有鬼，抛不低。No, I can't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t stop myself here tonight. Don't wanna try. 我不想放低，怕牺牲会枉费。No, I can't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t stop myself.存在若发现剩余无间的畏惧，偷偷亲吻寄生于脊椎，往年挂也许。这段恋未将和我的默契，捉不到无奈美丽，嫌弃太多无谓敬礼，用罪肮脏洁净每位。 作品作曲編曲監製都有黃湘俊，而他自己都有份參與作曲作詞的一首比一首有驚喜。他是馮允謙，由新派台作品《恩愛之罪名》。先聽一次新聞報導。 天气，同时与广阔低压区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南海东北部。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和有几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和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咧，较早前近茶果岭道嘅意外事故啱啱清场，车龙嘅大消散，而家大交通咧仍然系非常繁忙嘅。鲤鱼门道嘅龙尾去到近启田道回旋处，咁而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道方向嘅支流咧，车龙就排到近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而家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中环军营，现在去湾仔北方向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就是告士打道东行去湾仔北的交通比较繁忙。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东隧港岛入口嚟，而家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太古城。路面情况喺港岛，而家湾仔会展一带咧，包括系会议道、红兴道同埋菲林明道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嘅龙尾接近纪元。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桥面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龙尾近太子道西。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安定村和黄珠路接近龙日村。提提大家，青山道因为有水务急收，而家青山道近东京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我哋系三五成群， 二台四十周年，我阿涉祝二台越做越红，我志豪祝二台越嚟越大啊！ 我天儿就祝二台多啲好人、好事、好节目。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 向前冲，我可以。 我是梁明忠，国剧值得欣赏的地方有很多。例如他们资料搜集做到足，对制作认真，大致场地小如道具不会马虎的，对演员的要求好高，他们基本功超级扎实，尝试不同的角度看不同类型的制作。 7月19号开始 晚晚看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撑港队还要撑他们的幕后团队， 本地有好多杰出的运动员，赢过好多奖项。 他们背后原来有一班精英默默耕耘，在不同的岗位为体坛出力。 幕后精英撑体坛， 撑起体坛的还有一班残疾朋友。 特 破界限，以运动燃亮生命，香港运动复康。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周游列车主持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四》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格鲁吉亚到克罗地亚，再去埃塞俄比亚，沿住老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谢贤在最新的黑色幽默港产片饰演杀手，新演员钟雪怕不怕四哥呢？ 他一开始都还是戴着个黑超的，那也都是令人敬畏的全员。他后来呢脱低这个杀手身份的时候呢，都脱低了他的防备，就是一个很和蔼的人。有没有特别害怕的？我觉得都是慢慢行近的一个过程。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Sons of a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old.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So soon, they keep on long, we go, go, see. Thinking, see, and think, see, son of the sea. So long, young, old. We can't live for a generation. 斌神，今天这位嘉宾我们上次送给他那句 Oh my god 呢，他的 friend MC 张天富上到来说那句话真的麻麻地， 我希望今次这一句会好一点。 陈天傲气傲笑万重罗， 这句听落好像真的好一点。欢迎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有 Eagle Chan 陈天傲嘅，你好啊， 你好啊。首先我要重申一句，头先嗰一句咧系波成逼我讲噶。 好唔好 OK 啊？今次呢句呢句 好长啊，呢个 系啊，攞咗呢个歌词啊，我会起傲笑万重浪啊。 睇下先，哇，好长啊。 同埋我觉得呢一句用书法写，好似嗰个气势再劲啲啊， 系嘛，好有霸气啊， 因为男儿当自强 啊，好多笔画啊， 系啊，写得好靓啊。呢一句又系多谢我哋监制 Carmen 嘅时候。 耶、yeah. ！ 好，又要 keep 起佢啦。好， 系啊，因为上次 MC 上嚟嘅时候，即系我哋送俾佢嘅话，我哋问佢觉得我哋送俾佢嗰句碟，佢话好啲。我见到 Eagle 嗰句 Oh my God 咧，我真系有啲惊。佢话好惊上嚟唔知道收到啲乜嘢咁样样， 好难谂啊！好似傲字开头啊嘛。 系啦，同埋又要正面。 啊，系啊， 系啦，即系我哋都有谂咗一啲 谂咗好多衰嘢嘅，嗰啲咩傲慢与偏见啊嗰啲嘢嘅，系啦，咁全部都攞唔到出嚟喎，又 系啦，咁所以呢一句就正面啲啊，男儿当自强， 有气势， 有气势啊呢个系啦。喂，咁但系今日啊呢个。嚟到咧，首先要再一次亲口亲，即系面对面，多谢你帮我哋整咗苏龙音乐歌。 唔使客气，唔使 客气。我识 tune 啊，冇错， 唔使客气，好玩啊！我自己都中意整呢一个 tune， 系好电子得嚟又好舒服嘅，自己中意呢啲玩呢啲嘅歌。 系，因为其实我同问 Eagle 整嘅时候，我哋其实基本上冇任何嘅方向噶嘛， 净系话要有苏龙音乐咯， 四个字啦， 几长啊，冇所谓啦， 一分钟到啦。其实有冇觉得啲最冇方向嘅嘢系最难咧？即系譬如嗰一次我哋就话唔紧要，任你发挥咩曲风都，其实会唔会咁样难度高啲噶？ 又唔会，反而因为冇咩规限啊嘛，咁反而系自己想玩啲乜嘢都可以。喂，想玩呢样，想玩呢啲咁样嘅电子咁样嘅嘢就玩咯，就砌晒啲中意嘅嘢落去咁样咯。反而咁样系好舒服啊，咁玩系啊。 咁帮我哋整嘅嗰款嘅风格啊，或者嗰种嘅类型等等，有冇得都讲一讲系边一种嚟嘅，或者嗰啲声系 接近啲乜嘢啊？咁樣有冇？ 其實我個人咧就好唔中意分嗰啲嘛，呢個係 future base， 呢個係 dubstep whatever 咁樣。因為我中意抌，即係最緊要係試驗咯，抌唔同嘅聲啊！呢個可能 marshmallow 個 base 呢個聲幾好聽，抌佢落去咯。跟住呢個咁，因為我揾啲 sound pack 咧，都係有。即係揾啲 sound pack 係講到明呢個係 marshmallow sound pack， 呢個 Martin Garrix sound pack， 跟住揾佢哋呢啲聲嘅，哦呢、這個聲啱用喎，呢啲咁痕嘅聲加啲 tropical 啲咁，又幾得意喎咁樣，跟住揾下揾下就變咗類似咁樣嘅嘢啦。 哦， 係啊係啊。 咁、其實係咪個過程好多時候做電子嘢都係揾嗰啲 sound pack 啊，揾 反而係啊揾聲，跟住會激發到，喂呢、這個幾舒服喎咁樣咯。 咁前前後後。我哋就咁聽就一分鐘啦，但係咪要用好多時間先可以砌到？因為你我諗個過程最漫長就係揾呢啲 sampling 嘅過程係好耐㗎嘛，係咪要搞好耐啊？ 我又唔會覺得係好耐嘅，因為揾呢啲聲一開始即係其實我反而係好搞笑，我一開始係聽到一個外國嘅歌手嘅 cash， 係咁反而佢係玩啲 low fi 嘅嘢，咁但係聽下聽下攞到某啲靈感，例如某啲開頭嘅聲啊、吉他嘅聲，跟住就反而係揾咗呢啲嘅 sample， 啲吉他嘅聲起咗個頭舒服啲先咁樣樣， 係 跟住好快就已經有曬所有啊，成個 feel 係咁樣咯，所謂好似舒服少少，去下去下，跟住去到後邊有啲嘈啲啊，攞一個落 drop 嘅位置真係。嗰、那個位置就耐少少，就真係揾聲啦，即係砌呢個位又咁樣，嗰、那個位又咁樣砌啊砌啊咁樣咯。 哦，咁但係譬如要揾聲嘅話，因為聲音嘅嘢有陣時你唔係咁容易文字可以表達到嘛，是是是可能你諗到嗰種 feel 嘅聲，但係你要打個 keywords， 然之後仲要揾到嗰啲聲，即係嗰啲 sound pack 嗰啲翻嚟，咁嘅話嗰啲係咪難嘅都？ 好彩自己之前一直喺度玩得多，即係掂，即係好中意揾唔同嘅 sample 啊。同埋要培養自己對嗰個聲音嗰個敏鋭啲，即係哦，喂呢、這個 bass 係咁樣樣嘅慣咗，哦聽呢啲咁樣電子嘅歌係咁樣嘅 bass， 跟住就應該係踩翻落咁樣嘅係適合咁樣咯，跟住玩得多就好似熟手啲咁樣，誒咁樣砌啦，好似舒服咁樣咯， 就會知道揾即係 search 咩字揾嗰啲聲啦， 係啊大嘅大嘅咁樣。 嗱咁啊，因為我哋送俾你今次呢一句咧，就叫傲氣傲笑萬重浪啦。其實個意思即係話去面對一啲重浪，即係嗰啲你當係難關嘅狀態啦，咁樣。咁你仍然都能夠啊，好有傲氣啊，笑住咁面對啦，咁樣哇， 好正面， 好正面嘅，一個咁嘅意思。咁所以套翻喺你身上，可能嗰啲浪就係、可能你真係你嘅 career 上面做音樂啊，特別。今年新人嘅時候到而家，譬如上次出咗歌，到而家隔咗幾個月啦，有冇發現到啲浪開始，啲重浪開始出現啊？即係遇到一啲嘅嘢，唔係咁容易要過咯，咁樣噶。 都有㗎，例如係啲歌啊，究竟應該點樣宣傳先至會好聽呢？尤其是自己獨立做呢，宣傳呢樣嘢係較更加，即係比起有大公司係更加難做啦。咁會諗好多啊，有咩方法啊？又或者係自己整，例如係整下一首歌啊等等，究竟點樣嘅曲風會適合大家去聽呢？因為一開始定立個目標都唔係做最主流嘅曲風啊、音樂咁樣，跟住就會諗啊，究竟咁樣做係咪最適合自己條路呢？咁樣就不斷有唔同嘅浪，就係、可能對自己會 evaluate 自己囉，咁樣做適唔適合啊，或者係例如唱歌啊等等方面點樣去進步多啲，呢啲咁樣嘅浪囉。 咁、上一首即係Leave the World Behind， 有冇話即係推出咗幾個月啦，包括埋 MV 啊歌等等，甚至英文版都出埋啦、即係返到嚟嘅意見 evaluate 咗之後有啲咩嘅嘢是覺得、收到翻嚟 project 即係好同唔好都好啦。 有我有特登攞本簿去抹低，攞、條線柱，係啦， 好難想像， 反方咁樣， 好似小學生咁樣，跟住就寫啲所謂好嘅意見，好似 keep 住啦，即係例如曲風啊 whatever 咁樣，唔好嘅，例如係咬字啊，或者係可能 melody 等等呢啲嘢咁樣，咁咪又寫低佢，跟住臨尾就畫啲箭嘴，嘿。下次就擘大啲個口，或者下次點樣樣咁樣就改呢啲嘢咯。咁一步一步咁樣，即係唔好嘅嘢，咁咪攞佢哋嚟改善咯，咁樣咯。 係 啊。 咁啱你講嗰啲例子都係真係關於上一首歌嘅一啲。 係啦，第一首歌係啦，係啦。 Okay， 去再諗今年自己嗰個 plan 嘅時候，即係而家第二隻都好啦。有冇前期都要諗下？哇！第一隻就話攞自己。即最中意嗰啲，第二隻開始就會諗多啲噶啦嘛。會唔會其實都真係有諗得多啊？問多咗意見咧？ 其實好得意噶。做完第一隻倒嘅時候，已經係起緊第二隻，因為一落咗手做第一隻嘅時候，已經諗個風格都唔想話第一隻係電子，第二隻好抒情，第三隻係好 jazz 咁樣樣，驚人哋認唔到嗰樣嘢。咁所以做第二隻嘅時候都偏向係電子。咁、但係。 有修改到嘅嘢嘅，例如今次呢首歌，我會用佢叫做小清新啲嘅 EDM 啦，或者係 嘅， 或者係易啲入口嘅一啲所謂電子嘅嘢咁樣咯。咁、 okay. 所以可能大眾聽會覺得啊，電子得嚟，但係起碼你會摁住，同埋你會覺得係舒服啲嘅咁樣去做咯。咁揀聲啊，或者係成個編曲都會考慮到呢啲方向，甚至乎揾朋友去錄吉他，揾 Nick 出去幫手錄吉他，去再摁啲好似 summer vibe 多少少咁樣樣咯。 嗯，有冇發現如果喺香港做電子音樂，所謂易入口啲嘅電子音樂，對香港嘅樂迷，你覺得有啲咩嘢要素，通常都會擺到喺入邊嘅咧？ 嗯，其實幾得意嘅，例如今次呢首歌比起上一首歌咧，我會最得意就係見到啲朋友，例如幫手去拍 MV 剪 MV 嘅朋友啊，或者去聽呢首歌，佢哋真係會可能剪嘅時候會可能哼一兩句，咁樣哼一兩句，咁我就會發覺啊。呢啲歌可能係個 melody 易入口啲，係、啦，咁就揀可能會揀呢啲易入口啲嘅 melody 去砌落電子嘅曲風啊咁樣樣咯。咁所以呢個都係對我自己嚟講，就係點樣嘅 melody 叫做容易入口啊，或者容易記得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嘅 guideline 咯。 所以而家對呢個嚟講，係咪即技術上嘅層面，其實都拿捏得都已經即係八八九九，其實。反而做一首歌嘅難度就係在於點樣有一個好似你啱啱咁講，可能迎合到大家喜歡嘅口味又好啊，又或者點樣喺主流同埋非主流中間揾個 balance 啊，係咪反而呢啲層面係比較難啲去處理咧？摩定係技術上嘅嘢？ 其實兩面都一定有嘅，因為技術上就一定唔會話自己係好成熟嗰種嘅，咁但係起碼聽出嚟唔會難聽先啦咁樣。咁但係學你話齋係嘅，即係面對例如話觀眾嘅口味啊，或者市場嘅調查，可能我冇一個 A&R 嘅一個 department，或者有大公司同你講話，喂，近排興呢啲嘢，或者係咁樣嘅 lyric 咁樣嘅嘢，會大家會易入口啲，容易興啲。咁我自己就真係去睇啊聽啊咁樣。咁但係如果自己一個去做 judgement 嘅時候，就會可能會主觀啊，或者係。未必真係啱咁樣，咁呢啲嘢就哎呀點算呢，咁就會不斷去猶豫咯，係啊。 同埋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喺電子音樂同埋我哋即係所謂叫做流行曲啦咁樣，有一樣好大嘅明確嘅分別就係咧，通常我哋聽開嘅廣東流行曲咧，啲歌詞係填到好枯嘅，啲人聲要好枯好出嘅。但係電子音樂嘅世界入邊未必係咁噶嘛，即係電子音樂可能個底先係你最明要聽嗰樣嘢，你去拿捏嗰、那個。歌詞部分嘅同埋音樂部分嘅 balance 係咪都真係相當之要花時間去諗一諗呢？ 啊，相當花時間啊！尤其是做其實第一首歌都係究竟應唔應該啲嘢去到行啲呢，跟住自己就好驚，因為唔知道太行呢，咁大眾會覺得喂唔係 pop song 咁樣去做，即係一聽喂呢啲可能係啲人會喺 disco 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場合聽，而唔係平時我可能唔時喺電話度會聽到呢啲歌，聽呢啲歌，咁所以點樣拿捏係真係好老土講就係攞中間囉。咁但係turn out 好似例如第一首歌，例如啲 drop 位會攞啲臨啲嘅 synth 咁樣，可能出到嚟可能有人評價會覺得啊，不如再去行啲啦，啲嘢點樣樣咁樣去做。咁所以第二首歌嘅時候就調翻轉 pop 啲， 係 叫舒服翻啲，即係叫做係一首 pop 嘅歌，深電子元素，而唔係一首 EDM 嘅歌，有啲 pop 嘅元素咁樣去做咯。即係對自己講 係。因為如果我哋一般聽難曲嘅時候，那個 chorus 就係嗰個歌詞同埋個旋律就好緊要，令人可以跟住唱啦。但係反而譬如 EDM 最緊要。其中一個就係嗰個 job 咧，嗰段其實係冇歌詞，反而係旋律主導，等人哋記得咁樣樣喎。咁所以即係嗰個位擺歌詞定唔擺歌詞咧？即係我係用緊傳統流行曲嘅方法，定係用電子音樂嘅嗰個方法？就係呢個選擇，係啦，就係呢一個啦咁樣。嗱，咁啊，而家就嚟到第二首啦，《Our Last Day》。咁咧，一開始我同阿斌咧就會。估下呢一首歌，我哋听完之后系啦，又系背后有冇啲嘢发生过啊？系我哋估出嚟，然后睇下啱定系唔啱啦。 好， 交俾你揭晓啦。 你估先。 嗱，我想估嘅呢一个应该都系好多你嘅 fans 啊，我咪今次听到好想问嘅一个问题，就是、首歌最尾最尾最尾嘅嗰个声嚟。系啦，我好想喺度问你，睇下你要点样答啦。我想估嘅嗰个声咧，就嗰个声初头我以为系火机声嚟，但系再听真啲咧。我想估其实应该是一个链嘴跌咗落地嘅声。 哇！你听得咁 detail， 咁有幻想空间嘅大佬，我点救你嚟啊？ 唔系，点解我会后屘谂系链嘴跌落地呢？就因为睇埋个 MV 啦。 哦， 因为那条链嘴是贯穿紧两首歌的故仔嘛。咁然後嗰個聲，我就覺得似火機，但又有啲唔似。但係去到鏈咗，覺得就 make sense， 好似即係好似跌咗落地，然後你打開佢，因為佢兩下噶嘛。係啦，呢個就我代好多聽嘅 fans 咧嚟問嘅，究竟我估呢個啱定唔啱咧？咁 OK， 咁啊到我估埋先啦。你估得咁 detail， 好 detail 啊 ，specific 係啊，好易錯啊！ 我要大包圍啲啦，咁即係咁我就估咧，即係因為今次Our Last Day 咧同上次唔同嘅，上次曲詞編啱全部 Eagle 自己搞曬，今次唯獨是詞咧就揾咗 Oscar 去填。我覺得點解會今次去揾 Oscar 填咧？其實因為本身我見到呢兩隻歌都係一個第一章、第二章，咁 suppose 個故仔好完整，應該係一個人去填曬噶嘛。但係我覺得今次去揾 Oscar 填嘅原因係可能 Eagle 你本身想將個 focus 係擺翻喺嗰個音樂嘅底度，用嗰個底去同大家講一個故仔嘅。咁所以可能就將呢一個歌詞嘅部分嘅 work 都減輕少少，不如交俾人填啦咁樣。 嗯，好，回应桥，回应翻先。 我系好惊我嗰个咁 specific， 你嗰个真系唔中，我觉得好瘀啊。 我觉得我嗰个唔中系好应该啊，我 咁有自信啦、啊、嗱。 咁其实咧，系睇 MV 咧，咁个链嘴最后就真系要帮佢除咗佢咁样啦。咁但系咧，我拣呢个 sample 嘅时候咧，咁我就系 search lighter， 即系火机声嚟嘅，系啦。 哦， 咁唔係嘅， 我少用火機， 一開始都估用咗嘅。咁點解要揀一個火機嘅聲音呢？其實即係除咗可以代表係故事講緊啊呢個願望，好似賣火柴的女孩咁樣啊，要完結啦咁樣之外，其實對我自己嚟講都係啊夠啦，唔好再出咁開心嘅歌或者咁 upbeat 嘅歌住啦。因為我覺得，唉，點解要咁講？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自己最擅長啊，或者自己做即係大家可能見開都係彈琴唱慢歌嗰種咁樣。咁但係一開始始終想去叫又突破自己又好，或者試多啲唔同嘅音樂。咁所以先試咗 Leave the World Behind 同埋啱啱呢首 Our Last Day 咁樣，叫做係嘗試下廣東歌啊，原來拼落咁樣樣係會有更多可能性啊，咁樣去做。咁但係做到呢首歌完結啦，咁即刻。都是有翻啲慘情歌嘅，即係有開心嘅歌之外，亦都有啲慢啲嘅歌。 越嚟近 last day， 再回頭都會是你。Until our last day， 再回頭仍夠細膩。明日也許都需服氣，又永久失之毫釐，仍會。是你 了 our last day， 再回头仍够细微，明日也许都需服你，让旧事撕毁，仍会抱紧你，兜转几世亦是你。 就是这一下火机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超过250名民主派区议员近日辞职和丧失议员资格，其中中西区和黄大仙区只剩下三名区议员。根据区议会条例，区议会正副主席袁空需要在下次会议补选正副主席。根据法例，要至少四名区议员才可以进入程序，只剩下三人的中西区和黄大仙区预料未能够补选正副主席。对于这些三人区议会的运作问题，民政事务总署回应说，如果相关区议会未有足够人数选举区议会主席，会考虑如何处理运作问题。记协发表2021年度言论自由年报，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满布红线，例如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捕，政府又计划订立假新闻法，收紧查册准则等，令传媒面临前所未见的冲击。记协说，新闻自由空间收窄，令传媒工作者风险增加，必然会引起自我审查。记协呼吁人大检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的情况，另外政府亦都应该研究修订和补充条文，让传媒可以用公众利益为答辩理由，保障新闻自由。记协亦都希望政府各自研究以立法形式处理虚假信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明，一定不会修订防止贿赂条例，将第三条和第八条适用于特首。他说自己曾经在竞选和上任的时候承诺修例，但是并没有做，亦都不会做，相信未来的特首亦都不应该做。在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林郑月娥说，修例是冲着行政长官的宪制地位，特首是向中央负责的官员，代表整个特区，某程度上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之上。他又说，过去二十几年有不同法例通过，想不断削弱行政长官的地位，令特首不能够主导宪制体制，不能够符合向中央负责的宪制责任。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同有几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同埋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港岛柴湾道去筲箕湾道方向，近住阿公岩道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咁重复一次咧，就系柴湾道去筲箕湾道方向，近住阿公岩道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兴民村。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东隧的九龙入口都有些车龙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开。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排到去深 深麻實道，龍翔道西行上去獅隧啦，龍尾喺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嘅龍尾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嘅龍尾喺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在港島干諾道中去西環方向近住臨時街車多，龍尾排到去大會堂。九龍方面，龍翔道天橋落去觀塘道，龍尾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九龍城迴旋處車多緩慢，龍尾太子道東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瀝源村那段車龍排到去城門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DSE 考生仲等乜嘢啊？ 等放榜啊！ 梁荣忠希望各位步步高升。 今次过年嘅 崔杰同林慧祝大家心想事成。 阿欧白元浩提你记得平常心看待。 咁快讲呢啲？ 如果你都有嘢想同 DSE 考生讲， 请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页 晨光 DSE 放榜加油站留言， 我哋会喺节目时段内为你读出。 消费券计划7月4号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Ali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号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号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话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陈天傲气傲笑万重浪。 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系有 Eagle 陈天傲嘅，咁我哋已经介绍紧你嗰首新派台作品 Our Last Day 啦。咁头先有讲过就系呢一首歌最尾个 effect 系一个火机啦，亦都寓意住就系你嘅歌嚟紧咧都谂住系啊转下方向咁样。咁因为过往两首歌啦都系一啲电子嘢，咁新嘅可能惨情歌等等，有冇谂住都会有翻啲电子元素喺里边咧？ 可能好少好少嘅位置会有嘅， 系 咁其实都。偏咗㗎啦，咁但係就諗緊係咪用呢首歌定係點樣去做得更加好呢首歌囉。 哦，你几时有呢个谂法？系觉得我两只之后咧，我就会放翻慢啲嗰个喺音乐嗰、那个个旋律呢个风格度。 我记得做第一首歌大约九月十月嘅时候，跟住我记得有一日无啦啦真系好快脆演起咗一个 demo， 就系、是。第三首歌 系 啦，咁跟住就当然整咗另一个 version， 编咗第二个 version 出嚟。咁其实系上年已经构思紧呢件呢、首歌第三首歌咁样样咯。始终快歌咧，喺广东歌上面系难啲去做一首快歌得嚟而又好好听咁样，反而系我自己都会好惊，喂死啦会唔会好老土咧？或者拼落去好奇怪咁样样？咁所以试完快歌之后，咁出到嚟我见。 評價都還可以嘅，大家都接受同埋覺得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咁嘅試完，咁當然都要做一啲自己叫做拿手啲啊，或者係好大家會覺得係容易啲 loop 嘅歌咁樣咯。 哦，係啊，而且有少少可惜添，我覺得。即系因为、即系仲喺度等啊、哦、第三只下一张又会用， 但系出我自己第三首之前，我唔知讲唔讲得，都讲得嘅。咁就系会同另一个 party 系 都会有一啲继续系电子啲嘅嘢 哦， 系啦 ，which is 都呢首歌之后都会，即系都系不久嘅将来，应该都好快就会出现呢首歌咁。 哦，即系只不过个故事未必衔接紧而家个人作品， 系 一个 project。 咁纯粹我 featuring 佢，咁都系电子少少咁样嘅嘢啦。 哦， 系啦。咁至于系乜嘢嘅歌，咩嘅人，咁就梗系唔会讲住啦。 O K， 系咪嗰次私底下 message 问你嗰、那个？ 喂，你私底下唔系一系就开名啦，你开 名 啊，开 名 啦，私底下 唔系啊，因为佢 I G post 咗啊， 哦系咩 ？I G story 有 post， 咁即系唔系私底下啦， 唔系咁，但系24个小时就估到啦嘛，你 miss 咗嗱，你都唔知啊，但我哋唔讲嘅， 但未必估到嘅，我哋私底下再讲 啊，你两个咁样，即系得我一个乜都唔知而家咁样， 你唔 follow 呢个啦， 唔系我有 follow 嘅，但系佢嗰24小时我睇唔切， 我哋转头再讲呢个。 其实啱即系阿 Eagle 都讲到。即系而家好专心去做自己嘅一啲作品啦，但系其实电子音乐人咧，即系好多时候系一个music producer 咁嘅身份，可能去做一啲 beat 啊，或者可能做一啲底啊，去俾其他唔同嘅单位去合作噶嘛。呢样嘢你会唔会都有谂过啊？其实都可以做多啲自己嘅作品推出嘅同时，又可以俾其他唔同嘅单位去唱到自己嘅作品咁样。 嗯嗯。其实会有想过，同埋即系唔单止系电子嘢嘅，其实可能系讲紧流行曲、慢歌呢啲编曲啊或者作曲都想做多啲，纯粹系自己呢段时间咧不断去探索紧自己，探索紧包括系讲紧自己作嘅歌啦，自己嘅唱功啦，或者系甚至自己中意咩类型嘅音乐而摆落去自己度咧，其实呢段时间不断去揾多啲，而多过摆时间去创作俾其他人咁样，咁但系其实。咁样讲唔代表冇创作嘅，其实呢段时间我不断喺自己部电话都有得闲就坐喺个琴度录低啲 melody 啊，或者有啲咩 idea 都录低晒，咁 which 系好多喺度，仲未整理佢咁样咯。咁但系将来系一定会做多啲，学你话斋系一定会做多啲 collab 又好，或者系帮人哋去整歌，不论系作曲啊或者唔同方向。都想去做多啲咁咯。 咁譬如啱啱你讲会录起咗一啲嘅 melody 啊等等，咁喺个电话度。咁通常去到一个咩嘅时候，你就会攞翻嗰个开打开啲盒，逐个睇翻。 其实好少，但系会有嘅，真系好间唔中会碌下一两下。咁但系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其实呢个盒仲系储紧嘢，储咗好多好多。 系咯。 咁如果 our last day 系喺个盒度攞出嚟，定系点样嘅咧？ 呢个都可以分享一下。呢个可唔可以播少少嗰个？ 有 demo 听系嘛？ 你可以直情对住个麦播都听到 嘅。嗱，呢件事系点样嘅咧？其实作呢首歌咧。其实有少少喺屋企度攞住吉他作下个 melody， 但作下作下又好似唔 系 好顺，跟住就行咗落街，行咗落街，跟住行下行下，跟住就因为有时都会系突然间弹出嚟嘅 melody， 跟住就会记低佢啦，有呢个 melody OK 咯，记低佢咯，咁呢个以下听到咧就系我喺街度录低有啲破音唱得好难听嘅一个 demo， 可以听少少嘅。This is my love song, cause you're not on the day. I need a love song, get you my heart. You're not on the day. I'm not on the day. I'm not on the day.好啦，好难听。 大家对于难听嘅定义真系好唔同， 好唔同噶，因为冇办法啦。 咁都难听，唔系话 系咯。咁对自己要求高都系件好事。 系啊，又想濒临破音边。 但系个 demo 都系用英，通常你都会用英文歌词去写出嚟先。 demo 其实都系呢啲 catching 啦，咁你即系好似、又唔系日文，又唔系韩文， 即系有啲音喺度 fill in 咗先。 系啊 ，fill in 咗先，因为英文都可能要谂个 meaning 咁样，但系呢啲就唔需要，纯粹系个感觉喺度咯。 你录呢下就喺屋企楼下行紧，突然之间就有嘢， 系啊，行嚟行去咁样就基本上系录低一段，即系不停谂，不停哼完呢段 first。 跟住就錄低呢段 first， 跟住臨尾就係整理一段分兩鐘，有 first 有 pre-chorus 有 chorus 咁樣，跟住搞掂，翻屋企去 就得啦。係啦，但係你個腦海係咪已經出埋嗰啲編曲啊？個 drop 係點樣？ 有少少啊，所以頭先咚砰即係有少少嘢，跟住我會有時有啲喺度就話呢個又用啲咁樣嘅 chord 咁樣去，但係呢個 chord 就唔好有個 seven 有個點樣，即係會提定自己所有嘢喺裏邊咯。 哦， 大嘅有少少，好似買餸咁樣諗定，喂，一間要買魚，但係買魚又唔可以買一條好貴嘅魚，點樣呢條要去點樣，即係已經記得曬，記得買餸啊咁樣。 咁、哦、所以啱啱呢一個就係、是、即係今次呢一首歌其實係有咗個方向嘅時候，嗰、那個曲就真係特登為咗今次嘅呢一個嘅題材又好、嗯、或者點樣特登去寫，就唔係話要喺我睇翻自己之前錄咗一啲咩嘅 voice memo 揾翻出嚟。 冇錯，就係、是、真係為呢首咁樣嘅 vibe， 跟住就整個大約咁樣嘅 melody 咁樣咯。 翻去就落手落腳就開始係咪就喺電腦度就砌啦、嗯、就編啊咁。 唔係，我係好懶惰，反而係翻到去沉淀咗先，擺咗喺度，因為已經有個 melody 喺度，跟住反而係沉淀咗可能幾日，跟住先至真係落手落腳做個編曲咁樣、嗯、因為即係所謂講懶惰，其實都係錄完首歌，即係個 demo 出咗嚟之後，可能會覺得死啦，未必好聽咁樣，咁反而擺多一兩日，自己再聽翻，覺得都 OK 嘅。都易入口嘅，等等呢啲咁樣，先至真係做 production 咁樣咯。 嗯， 因為編曲嗰度仲有一樣，我覺得都有趣，就係、是、譬如前半段首歌一路去，都係一啲譬如 breakfast 一啲嘅時候，嗰啲聲都係比較好似你頭先形容係開心嗰啲。咁但係我覺得有一個好大膽嘅位置，就係、是、好似係咪最後一個 chorus 咧加入電吉他嘅元素，因為電吉他嗰種嘈係可以將嗰種輕鬆或者陽光嘅嗰種效果，可以係一下推到咗、 嗯， 但係放得落去又。冇乜事喎，即係呢個擺電吉他呢一樣嘢係有冇醒起嗰陣時點解我會揀咗呢種聲放喺裏面咁啊？ 今次揾 Nick 出去錄吉他，其實有錄到木吉他， 係啊， 又錄到一啲電吉他啲 mill 嘅嘢喺啲 first 啊等等嘅位。咁但係頭先你講話電吉他 solo 個位好嘈啲嗰個位咧，其實係去到後段覺得真係有個昇華嘅位咯、 嗯。 一開頭係諗緊會唔會係一齊唱嗰啲嘢，咁但係再諗一諗下。好似有一段 music break 咁样去做都好喎、啊，咁但系如果又系电耳声，好似惊都会好痕啊，或者点样？咁揾翻啲可能 pop 所谓 pop 啲嘅做法，就有电吉他嘅 solo 啊，咁样，跟住就揾咗佢帮手录咗一条好正嘅一个电吉他 solo。 同埋有一样嘢我见到系好有趣，我又想问一下，系因为我哋都讲过咧，即系做电子音乐攞声呢个步骤系好紧要噶嘛，咁、嗯、我觉得。vocal 都係嘅，即係都包括埋攞聲攞、嗯、vocal 嗰個位咧。我見到今次咧，佢寫係一個廚房入邊攞嘅喎， 係啊， 真係一個廚房嚟，定係佢個 studio 名嚟嘅？ 其實呢兩次都係點解咁講？係因為呢個係我租用朋友嘅 studio， 而佢嘅 studio 咧係比我哋而家呢個 studio 係更加細。 係 咁，佢好得意嘅，佢咧有個樓梯位咁樣樣，而樓梯位下邊咧就係、是、有一個本身係廚房嚟嘅。咁佢咧將個廚房冚曬布，黐曬隔音棉，即係其實望到上面係嗰啲抽油煙機咁樣，係、 哦、 啦，跟住就喺嗰個位置變做一個錄音嘅 booth 咁樣去錄咯、 哦。 所以係一個好細嘅 production， 嗯，但係聽出嚟就完全都唔係話，即係都覺得係唔會覺得話，喂好細啊個 production， 唔會有呢個感覺嘅、 嗯，反而係喺好細嘅空間。但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啲好，即係可以諗去做一啲大啲嘅嘢。其實好似上一首歌都係錄音，可能都係喺呢個 kitchen 度錄。 嗯。 而啲 violin 啊、cello 都係喺另一個朋友嘅 studio， 都係講緊五六十尺。 嗯。 咁樣咁細，同埋我自己睡房去做produce 咁樣，就做到一啲所謂好似一個弦樂團喺度啊，好大畫面嘅嘢咯。咁所以其實做呢啲音樂都有諗過，係講緊唔好 limit 自己個。空間或者自己想做嘅音樂咯、嗯，即係唔好因為自己嘅地方，即係尤其是而家好多 backroom producer 或者甚至乎更多更年輕嘅人，佢哋已經係有好多好新嘅 idea 啊，好有創意嘅 idea， 唔需要因為呢啲器材嘅嘢或者係講緊冇公司等等呢啲資源 resources 呢啲嘢而去限制咗自己做音樂嘅幻想咯。咁、嗯、所以我點解要寫呢個 kitchen 都係想講。冇所謂㗎 ，Billy Irish 都係喺屋企衣櫃錄音啫嘛。咁所以你自己有呢個 idea， 最緊要係不斷去 nurture 呢個 idea， 做好做靚呢啲嘢，然之後有自己特色，做好佢咁樣咯。 係啊，所以啲人話咩貧窮限制想像，其實唔係。 当你资源唔够嘅时候，你想象力仲丰富。 系啊，要用尽晒， 你要谂所有方法而做到嗰啲声，但又要悭到 budget 嗰一样嘢系最紧要呢、這、一个。嗱，咁啊，啱啱即系曲方面咧，咁啊 ，Eagle 都大概帮我哋解构咗呢一首歌啦。咁喺度词方面，头先阿斌估嘅嗰一样嘢啦， 今次揾咗 Oscar 去填词，系咪因为自己想摆多啲心力喺嗰个编曲啊各方面嘢咧？ 系嘅，系嘅，一嚟自己较为擅长系喺音乐方面啦，咁而词方。方面其实自己可以填嘅，咁但系始终揾一个系填开词嘅人去填，加上我好中意佢，我成日都讲话好中意佢嗰啲星星、月亮、太阳， 哦， 嗰啲即系讲紧佢个意境啊，或者系写出嚟嗰啲有啲诗意得嚟，但系又系好容易入口啊，好舒服嗰啲字，咁所以今次就揾咗 Oscar 去帮手填呢首歌咯。 OK， 咁但佢配合翻整個，因為係一個連貫嘅故仔，有冇話嗰陣時同 Oscar 去傾嘅時候，都將佢解釋翻你本身心入邊諗緊個故仔嘅方向係點？但係都交俾不如你又可以俾啲意見啦 ，Oscar 咁樣嘅。 其實有好多噶，我俾佢嘅時候咧，有俾好多有幾個 reference 嘅，其中一個我自己都好中意就係米津玄師，米津玄師嘅打進火花咁樣啦，有啲日本嘅感覺。 係。 同埋俾佢個故事，其實我都同佢我自己都好長氣咁樣講，哇！第一個故事係咁樣樣，而第三首歌嗰、那個 demo 係咁樣樣，因為嗰陣時已經有個 demo 喺度，跟住話，第二首歌就係喺中間啦，咁就大約係講緊有限嘅時間去做盡量做 live like our last day 咁樣嘅態度咁樣去做，其實已經有大約一啲 idea 框架咁樣俾佢去填咯，咁跟住睇翻呢個即係佢。其实佢填得好快，而且好准时交到，好犀利。跟住交到之后就已经哦，喂，几得意。因为我自己一开头好担心，就系广东话歌落去咁样嘅曲风会唔会有好老土咧，或者系好隐意、好奇怪咧？咁但系 Oscar 同我讲，佢听完个 demo 就话，OK， 冇问题，佢有信心去做。跟住出到嚟个词就，中间好浪漫，有啲字眼，咁好舒服成首歌。咁所以其实成个合作都系。好 smooth 同埋開心咯， 係咯，因為我覺得裏面有啲歌詞，譬如講到兜轉幾世亦是你呢啲感覺，就係因為上一次我記得訪問嘅時候，都有問過話，哦，啲樂迷估緊嗰個 MV 或者首歌嘅故仔係咪講緊個女主角係佢即係前世情人啊、前世今生關呢一啲嘅嘢，咁然後喺今次第二首喺歌詞裏面亦都有用到好似呢啲 concept 擺喺裏面，我覺得幾有趣，即係嗰個連貫性都幾出嘅咁樣。 同埋，因為第一個故事可能講緊係因為前世已經遇見咁樣，咁到咗而家呢個位繼續遇見翻呢個女仔，點樣喺呢段短嘅時間，因為始終時間有限，咁可以好好珍惜呢段時間。咁而 Oscar 亦都係填到好多，例如個意境啊，甚至乎係chorus 嘅歌詞，咁就扣翻呢啲嘢，而出到嚟係。正嘅，幾有意境咁樣咯。 所以其實一路聽 Eagle 講，佢除咗喺嗰個曲上面自己係個主導性強，因為其實嗰個故事都好緊要，即係即係三章為例啦。而家你有第二章都係，其實腦裏邊已經有嗰個 picture 噶啦嘛。 即係去到而家呢個位，我都係睇緊可能關於時間呢樣嘢，即係講緊時間有限，但係片刻嘅時間可能係一啲永恆嘅一啲記憶，或者係一啲感受咁樣。即係講緊三首歌都係有限時間咁樣，咁但係講到古仔嘅時候，其實係由第一首歌揾 Kenny 即係 Grey 通佢哋傾嘅時候，跟住佢哋就諗咗咁樣嘅 idea 咯。但係一開頭講係講緊女主角會唔會係外星人嚟嘅咧？咁樣樣先嘅有諗過嘅，係啦。跟住仲話覺得啊，前世呢個都幾得意喎，幾神秘喎，咁就繼續用呢個 concept 去做咯。 係。咁啊，所以今次都系用翻同一个嘅女主角啦。今次就喺 苏怡国师 系啦。咁啊，嗰日拍嘅时候如何咧？即系要即系表达出嚟。我见一镜都好多一镜过啦，又要做好多嘢啦，有好多 pop 事啦。 你想问嘅如何系乜嘢？如 个女主角如何先啦？咪直接 系 个女主角点 ？OK OK， 好好 系啊，好好啊，好 nice 啊，好靓啊，咁啊，正啊，咁 天气又好喎，咁样 系啊，啲云又靓喎，咁 本身同女主角又系好朋友嚟嘅， 哦， 系啦，咁当然有好，咁跟住再加上拍嘅时候，哇，好深刻啊，拍呢个 MV 嘅时候，因为 客嘅時候，第一我哋都因為嗰排不斷落雨，天文台每日都係講聽日落雨，後日落雨，跟住點知佢拍嘅時候，哇白雲啊，好好陽光啊！咁而阿蘇兒佢拍到後段嘅時候都有啲中暑咁樣啦。 哇， 系啊，好辛苦啊！ 咁啊，靠你英雄救美啊，要 佢拍到中间，因为中间有个壳位嘅，睇翻 MV， 咁坐喺个壳波波池度， 系 突然间唔得，我唔知系咪饮咗朱古力奶，定唔知做咩事，好痛好痛，好唔舒服。跟住但系佢唞咗一两分钟，佢话系咪差唔多拍完？因为我哋去到后期啦，佢话差唔多拍完噶啦嘛，拍埋佢啦。我做表情，继续笑住，我行得冇咁犀利就 OK 噶啦。跟住佢系顶硬上，佢。差唔多行都行唔到咁滯，但佢好專業咁樣繼續去做咯。跟住到臨尾，我哋啲散 shot 位都係佢，得你企喺度笑，跟住我圍住佢去轉轉攞氣球轉波波咁樣樣。跟住佢就真係頂硬上，好辛苦咁樣就拍完，跟住就翻屋企咁樣咯。所以其實都好多謝， 好 辛苦。 好敬業熬業啊！但我好想問一個好無聊嘅問題啊！如果嗰日天氣唔好嘅話，咁你個 MV 係咪會唔同咗？ 定又會再褪後啊？ 如果天气唔到嘅话，唔好嘅话，咁可能真系七月咯，或者八月先出呢首歌。 咁、哎、好彩天气好，我哋就可以早啲听到呢个作品啦。 真系好好彩啊！ 系啊，所以大家可以睇到呢一个嘅 M V， 同埋你搞到我想翻去睇下边一段咧。阿 Suri 咧，佢开始个肚唔舒服， 系嘛？揿 即系喐得少啲嗰度开始，但系佢应该 佢坐喺个壳之后就开始有啲哎呀咁样啦。 系啊，但系就咁睇真系唔觉，佢真系好劲，因为 系啊，唔觉啊，同埋。我而家睇翻個 MV 唔覺，咁但係呢個 MV 拍嘅時候，我哋大家都唔覺，但係拍完睇嘅時候，原來有啲 dirt 咧喺個鏡頭度，有啲黑點啊，係、 哦、 可能有五點六點咁樣，跟住死啦，點樣執好咧？跟住我同另外兩個拍片嘅朋友，跟住就真係逐點去揾佢哋出嚟咯。 哇！ 逐點嘅意思係每秒24格，跟住有44分鐘，跟住我哋差唔多逐點咁樣去點翻個眼。 逐格執啊！ 輪住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樣咯。 哇！ 有啲直路嘅位置就可以去壓佢，即係例如呢個點黑咗，就攞隔離個藍色都係天空咁樣去篤翻去。咁但係有啲位係不斷轉色，就我哋。轮住读咯， 听落去咧个功夫惨过编曲啊，阴公，编曲都开心啲啊， 重复啲啊，呢个 系啊，冇啊，当系磨练下自己啫， 哦，所以个真系呕心沥血啊，啱啱听埋呢一个不得了啊， 所以大家听 Our Last Day 之外，记得真系要看， 记得要揾埋啲黑点出嚟， 系啦， 再睇下唔好再揾啦，再执落佢哋，啱啱有，哎呀。 系啊，揾一揾，可能做綠色嘅衫會有個粉紅色嘅點喺度。 下次咧，我教你啊，你著黑色衫啦，都係。不過你嗰套粉紅色西裝有好多人讚你好睇嘅。 係啊，好睇。 好彩，好彩，係啊，係啊。 係啦，究竟呢一個故事啦，呢一章第二章再之後會如何發生咧？同埋頭先講個神秘合作嘅 project 係點咧？大家都可以留意 Eagle 嘅 social media 嘅。 係。 係啦，咁啊，今日再次多謝你上嚟啊 ！Thank you，thank you。 记住了气味，想起秋季往日往事回味。星宿如指引，缓慢地铺设，谁忆记进日记，改写流星的沉默地。散尽了气味，熟 忽走到那日那地神美。星宿如指引，缓慢地谱写谁忆记上日记，该是流星的沉默地。 听个 Eagle 嘅 Leave the World Behind， 听日见， 拜。